这世界有你。 谢谢林俊杰 Dream 邓紫棋手心的蔷薇啊，这会是一首你所喜欢的男神，或者说是你心目当中的女神跟另外一位你还算是比较喜欢的歌手的一次实力的合作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想要把这首歌唱好其实还挺难的。手心的蔷薇，之所以手心里面是蔷薇而不是玫瑰，是不是可以说明它其实不是一首很直白的唱给对方的情歌，但却依然和感情有关。之前这些林俊杰身边就有一些女生朋友常常向他倾诉关于情感方面的问题，而 JJ 呢就负责聆听或者是给出一些安慰解答就好了，所以呢长此以来他就有了这样的一种灵感，要把这样男生与女生朋友之间的互相安慰和鼓励的情感写到歌里面去。而这首歌呢也找来了好友邓紫棋一起来合作。周一下午的三点钟，这个时间对你来说是个慵懒的时间吗？你好，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我是戴 毅。 叫的 Lucky， 来自于名字看起来乍一看非常像 Lucky 的 Linka。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我希望这一周的开始你都会有 Lucky， 有幸运的事情傍身，也希望会有一些幸运的小事情在这一周会降临到你身上。工作日开启第一天，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一下午的三点十分，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只剩下钢琴陪我站在这里，梦想中属于我们的婚礼，拆穿了单人结婚进行曲。 于我们的婚礼，安静了在我枕边的梦。 S.H.E 的安静了之后，我紧跟了一首 One More Song 来自 Boys，

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 这首老歌你有跟着唱吗？ 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 希望刚刚发来了留言的费劲同学，你有跟着唱这首老歌，难以抗拒你容颜。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比起词曲作者本身玲珑璇那个版本，可能更多人还是先入为主的喜欢张信哲92年的这首老歌，并且还成为了当时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的难以抗拒你容颜。我还记得当时 Jeff 的唱片封面，他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相当的斯文，但是呢笑容特别有感染力，属于非常有感染力的那一种的笑容。难以抗拒你容颜是92年张信哲专辑当中最受欢迎的歌之一。3:23，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心。

以把时间交给 FM 九七四的听友的你。如果说你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不小心把歌词唱得非常非常的清晰，那你记得在唱周董的歌的时候要加一点点的骄傲，对，骄傲的神情。下午的3:38和你一起唱，在工作日下午的3:00到4:00。你好，我是戴毅，带来一首周董的翻唱。 Day after day, I must face a world of strangers where I don't belong. I'm not that strong. It's nice to know that there's someone I can turn to who will always care. You're always there. Day without you， 我觉得如果说英文当中最美的一句情话，这一句就可以。之前肯听到的是卡朋特的原唱， 也或者听到过宇多田的翻唱，而这是来自于卓林蔡依林的翻唱的版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其实我还是比较偏爱蔡依林这个版本的，她当时的翻唱专辑当中的很多经典英文歌比较多，像 Lady Marmalade， 当然我可能印象最深就是两首歌 I Want Last Day Without You， 以及刚才提到那首 Lady Marmalade。 在微信平台上面跟我互动的夏，你的名字真的言简意赅，在夏天就应该念出你的留言对吗？你好，他说大家有没有想法去尝试一下半程马拉松，还好你没有直接说让我尝试一下全程的马拉松，半程20多公里，其实我觉得我还是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去尝试，因为可能我在家里面最长时间的跑步，在跑步机上的锻炼也就是5.5公里吧，说出来这个数字都有点让自己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有这个冲击半马的可能性的。为什么这么自信呢？是因为我觉得不是有那么一句有那样一种说法吗，说脚踝比较细的人他其实是可以有很长的耐力，是可以去尝试跑步的对吧。希望这样一种说法可以给我更多的鼓励和信心。好了，继续和你一起唱，接下来带来一首欢快一点的老歌，也邀请你来在下午不是太忙的工作的时间当中跟戴毅一起来唱唱歌。想跟我互动留言的朋友，继续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就好了。3、2、1，有请。 太习惯不知不觉走到你门外，沿着月光的小径，夜深更自在。唱一首肉麻情歌，不谈有多爱。太露骨的话术，我说。出来，你说想走遍世界一步都没有，有空我一定陪你，算不算承诺？请别再问我有点老了做什么，陪陪你苏州，听听你的啰嗦，爱不就是这样难言开呢？我常想你的好，你的坏，你落寞无奈。哦，你生气，你发呆，对我都精彩。哦，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哦，让人笑我痴呆，却不得不愉快。我清醒，我明白，简单一个爱。哦，我多疯，我多乖，就你最明白。耶，我不行，我开心，因为你存在。谁说明白，我幸运才得到你。 才得到你的爱。 肉麻情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希望刚才这首歌可以让你的心情更加的开朗一些，开心起来，尤其是在周一下午可能有一些工作找不到头绪情况下，你就暂时放一边吧。 You've been waiting for me, I'm waiting too. In my imagination, I'll be all about you. I know you got that fever for me, 102. And boy, I know I feel the same, my temperature's through the roof. If it's a camera up in here, then it's only you with me. When I do. If it's a camera up in here, then our best night, cause just look on YouTube. Close a beer on your mouth and brag about your secret rendezvous. I will hunt you down.My business like a wedding interview. This is private between you and I.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floor. Just turn me around, play with me some more.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bed.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like you have a deal. Touch my body, let me run the fast. One more place, just a little taste. Touch my body, when you have a curse. Come on, give me what I deserve. And touch my body, you can put me on you like a brand new white tee. I hug your body tighter than my favorite jeans. I want you to caress me like a tropical breeze. And blow away with you in my Caribbean sea. If it's a camera up in here, then it's only you with me. When I do. If it's a camera up in here, then our best night, cause just look on YouTube. Close a beer on your mouth and brag about your secret rendezvous. I will hunt you down. Cause baby, my business like a wedding interview. This is private between you and I.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floor. Just turn me around, play with me some more. Touch my body, put me on the bed. I just wanna make you feel like you have a deal. Touch my body, let me run the fast. One more place, just a little taste. Touch my body, when you have a curse. Come on, give me what I deserve. And touch my body, treat you like a teddy bear. You won't want to go nowhere. In the love with luxury.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恨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戴毅。刚才在听那首 Touch My Body 的时候，你在想点什么？刚才我在想，如果下一次去拍个人照片或者个人写真的时候，我会强烈要求摄影师在旁边放这首歌 Touch My Body。 觉得孤单，心绪又慌，纷纷又和和的情事难断。这月光没人作伴，我的笑我的泪不敢多讲。 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顶着阳光一路去闯，眼角泪光你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 不可能忘、哦、 最爱的人常不在身旁， 人生本来它就是这样， 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 就放别为难， 就算受伤又怎样，流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受伤，越多的渴望就越觉沧桑，顶着阳光一路去闯， 眼角泪光 我不去想， 你不去想，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不可能忘， 这样 也总要学着爱了就算，爱过就放， 有些甜总是无人分享， 有些苦你要自己去尝， 有些寂寞也仿佛是永远 就放别为难， 就算受伤又怎样， 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有过一次痴狂一生难忘， 好喜欢很偏爱的一首老歌，爱了就算，三米郑秀文和成龙。其实当每一次身边有人会质疑成龙的唱功的时候，我都会把这首合唱的歌曲推荐给他。喏、好好去练一下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在这个周一下午，电乐总是出来捣乱。好了，我是嘉颖，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周一下午工作愉快，明天见。